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com。我系澳门良心嘅周庭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是话啦，嗱，虽然咧就其实咧，吓阿土伯，你琴日即系你其实琴日已经即系准备好晒除裤屌噶啦，已经系咁啊，即系坏咗你好事，你焗住焗住， 我留翻听日啦，所以我今晚我就唔录炉， 听日点先？听日点先？ 唔系我今晚我唔录炉炒花生啊，因为点解咧？我八点钟听日咧去港台。就对阿周旋， 唔系我都好明白。 哦，单挑啊，有就 系啊，唔关我事。今次系港台约嘅，哦，因为港台咧知道我哋啲所谓老鬼啦，或者系所谓曾经做， 即系最 outspoken 嗰个系你， 即系嗰啲学生组织中人咧，就听日喺明报有份全版广告， 系 就系话悼念就是抗争， 系 系咪啊？其实我。因为嗰篇嘢咧，我写三分之二嘅， uh-huh. 其实我得三个 point 嘅啫，加咗落去，因为之前阿肥强写嘅，咁我 加咗。肥强即系蔡子强， 系啦，肥强。 我以为你讲紧嗰个南亚裔添，真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佢有份，佢有份签，有份搞。咁我哋其实讲咗三点嘅啫，补充咗。我第一，香港嘅民主其实系承接住即系八九民运嗰个嘅反专制、反强权嗰样， mm-hmm. 其实已经系密不可分嘅啦。咁样。第二咧就系话，喂大佬，你成日同我讲成效， 嗯、 mm-hmm. ，OK， 但系喂。有啲嘢唔係話運動嘅高潮低潮，你自己就灰心喪志嘅。運動嘅高潮低潮總會出現嘅。喂，數諸世界各地嘅民主運動，南韓嘅光州、台灣嘅二二八，就算美國嘅黑人民權運動、布拉格之春，全部都係幾十年啦，哥。你同強權嘅鬥爭就係咁噶啦，係咪？喂，你作為人，你都係追求善良噶。 嗯。 喂，人哋俾人殺咗，唔好講埋啲咁嘅風涼説話啦。人哋同你犧牲咗，人哋走喺前線 啦。你咪想講風涼説話先？今日阿尤慧晶咧，佢出咗個 post 咧，阿龍，你有冇睇過啊？ 哦，見過 梅媽媽嗰段啊嘛，我有睇啊。 係啊，你有冇引出嚟啊？喂， 我冇引出嚟啊。大概意思就係咁咯，即係話我會聽梅艷芳嘅歌， 要悼念啊梅艷芳。 有好多種方法。 係啦，你可以聽佢歌，可以喺生前睇佢生前演唱會同埋電影，甚至繼承佢嘅精神，努力去到做好本地嘅流行音樂，但係就唔係捐錢俾梅媽媽。梅媽媽係邊一個呢？就係、是、阿梅艷芳佢嗰個好花 fit 嘅阿媽， 就係大花童。係 啦，佢就用支聯用嚟俾預支聯會。 唔係跟住喂，我心諗喂，大佬你真係你不學無術到咁樣，我真係你靚女一回事，但係你真係冇腦呢個事實係咪先？ 我唔評論佢樣嚇，唔係出事嘅。 係啊，我知啊，你而家送俾你馬啊嘛，係咪？喂，而家邊個同你講你去支聯會？ 你一定要捐錢啦、啊， 要捐錢啫。喂，攞把刀扛住你咩？ 入场费啊？ 边个叫你交入场费啫？喂，你去维园，你真系 你挞咗支蜡烛，系冇人一定要你摆廿蚊落去，冇人叫你摆五蚊落去。 你真系食穷呢个支联会啊！然之后自己真系点蜡烛，你自己成兜去攞得啊！其实你自己有，然之后你闪咗佢都都落你。 义工就唔会俾你咁做嘅，因为我要即系平均分配，你唔可以成兜攞咗佢嘅，除非你话我做义工，我帮你派嘅啫。 嗱，你知啦，或者冇人知嘅。 喂，你比喻不伦，大佬， 唔系佢哋醒嘅。佢知道佢嗱，我头先第一个怀疑就系咧，点解你即系几大学生会个个都已经俾人喺度围抽紧嘅时候咧，即系你仲够胆出呢份嘢啊嘛？好啦，出完呢份嘢之后，其实佢已经系开始有人喐佢噶啦，喐你 社稷喐咗先，系嘛？社稷系最快嘅啊！ 有好多人已经喐佢，借呢个机会咧就话哇，屌呢班友露出狐狸尾巴啦，睇出佢真面目，佢就将个焦点咧。透過尤慧晶咧，就 shift 咗去支聯會度，因為點解大家都好不滿支聯會嘛，包括小弟在內啦，係咪？ 不滿係 喂，我冇做支聯會常委，我今日先同記者解釋，有啲人問我點解，我話喂，我係唔妥，當日係冇擺結束一黨專政嘅牌啊嘛。司徒華就話我即係越大越壞啊嘛，屌人我踢爆咗佢啊嘛，大佬，佢自己心中有鬼啊嘛，佢涉底啊嘛。因为点解嗰阵时候你系五区公投嘅时候，你走入去密室谈判，我而家本来唔想讲嗰句，讲翻出嚟啦。 喂，我梗係有懷疑你啦，因為老共係最怕呢一樣嘢，而我亦都懷疑你有冇話，你有冇發覺本土派係從來冇講呢句口號，佢而家只係講平反六四，只係講建設民主中國，但係佢哋從來都唔敢掂呢一個結束一黨專政呢一句口號。 嗯， 你有冇發覺啊？我尋日先喺度諗下，喂。释放民运人士，咁你冇理由话唔释放民运人士嘅，你会俾人闹噶嘛？大佬，嗰啲话晒都系政治犯嚟噶，呢个国际人权标准嚟噶嘛？ 咁所以你嗰阵时就屌柒阿司徒老狗啦。 咁跟住我同阿毛咪冇选咯，我哋两条友咪唔再选咯。喂，所以我唔妥支联会早过你哋啦，但我唔会唔叫人去维园噶嘛。我去维园关支联会乜事啊？ 咪好多人质疑 阿哥， 好多人质疑支联会 乱噏喺度， 质疑支联会一样嘢就系、是，喂，你支联会真真正正搞嘅民主运动，其实真系 within 香港 嘅 啫。 唔系，佢最大嘅问题乜嘢？呢、這个亦都系九十年代初咧，成个民主派谂唔到嘅问题，或者佢哋嗰阵时候咧考虑计算都系太清楚嘅问题。佢想將中國民主運動同埋香港民主運動咧係區分。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鬧得最多嘅係咩咧？即係建制派啊，就話你係一套班子兩個組織嘛，兩個排頭啊嘛。 呢個 咁佢有分工嘅，佢個諗法就點咧 ？Martin Lee 就負責搞呢一個港同盟或者隨後嘅民主黨，跟住你司徒華咧就負責呢一個嘅。支聯會咁係有一個分工喺度，但其實嗰二十個常委裏面 咪自己有， 全部都係重疊嘅。喺、老共嘅角度，其實係冇分別。其實佢就想即係其實偏安啊，即係好似而家啲本土派嘅諗法咁啊。即係如果你打支聯會嘅話，咁我都仲有個民主黨或者港同盟喺度頂住啊，可以爭取緊即係香港嘅民主。其實佢係有呢一個嘅悉心嘅部署喺度。 嗯， 你問我或者長毛嗰啲人嘅意見，屌你都唔使諗啦。人哋一嘢就咁睇穿你個即係計謀啦。第二，香港嘅民主運動其實喺九七年之後已經係中國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啦，唔好天真妄想啦，以為同大家冇關。 係， 我呢度答過好多次啦。雨傘運動之後啊，其實就已經一嘢篤破咗中國因素係幾咁重要啦。係，一落閘八三一，寸步不讓，吹啊！你唔搞佢，佢搞你啊，大哥！ 喂，而你見到呢個八三一嘅元兇落咗嚟香港嘅時候，你班友連聲都唔敢聲， 唔理佢啊嘛，因為真係佢，所以你先至可以否定佢嘅存在。 你唔係青年新政啊，你所有本土派都係啊，都係立品十。 唔係，不過算啦，我本來我真係想算，我亦都最初有啲記者揾我去做訪問嘅時候，我唔回應。 你問咩先？ 即係咪就係問佢啲學生呢啲咁嘅問題咯、 ？OK。 系咪？我已經推咗一兩個訪問㗎啦，咩唔知港台咩鏗鏘集揾我嘅時候，我一來我唔喺香港，我都未必講得切翻嚟，你揾第啲人啦，我都唔想答你咯，我費事，咩梗係話我老鬼乾淨啊又剩啦咁樣。喂，但係你越講越離譜，你班友越講越誇張，人家有咩保姆啊？我都唔識讀嗰個字， 威公保姆， 威公，喂有冇搞錯啊，大哥？喂，我幾時有？我哋有幾多年青人係真係俾佢荼毒咗啊？ 你真 係綁架咗喺呢個咩大中華嘅列車入面啊，大哥！喂，你唔好痴心妄想啦！你估你自己唔上嗰架車，嗰架車就唔喺你嗰度咩？ 唔係喎，事實你真係同 我坐緊嗰架車啊，大哥！而家我呢間隔離間屋燒緊啊，燒緊埋嚟我度啊！ 唔係你， 我可以閂埋條門，跟住自己焗死啊！ 冇嘅意思。 喂，你唔知大部分喺火災裏面嘅人，其實唔係燒死嘅。 焗死噶嘛？ 系焗死噶嘛？俾浓烟焗晕噶嘛？ 真系自己闩埋房门，跟住喺度幻想见过， 跟住攞条毛巾摄住有啲人啊，攞条湿毛巾摄住喺出边啊，系冇得救噶。咁样系会越咁咪好多人咪跳楼咯嘢。 咁你咪揽住一齐死咯？而家咪就系、是，你就系俾你嗰间房入边嗰啲人一个虚假嘅希望，就幻想自己闩埋房门可以见过。但系问题就系话出边啲浓烟系焗鸠紧死你啊嘛。 你可以唔理佢，你话嗱，你话我哋做得唔够，做得唔好，即系过去咁多年嚟，我承认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真系365日里边咧，喺我个人嚟讲吓，系得18日咧，系同中国民主系有关嘅，仲系支联会嗰个年代，或者10-20日啦，因为佢春秋二祭都有啲活动噶嘛，我哋都会出席下四五啊，有时咩复活节啊、圣诞啊、新年啊咁样啊、六四咁样，系做得唔够嘅，真系唔能够好好地影响中国嘅。 即正如你 Larry Diamond 嗰次嚟，喂佢都好多建議噶，喂你就話咩又 USB 啊，拎翻上去啊，又剩啊咁樣啊，突破佢嗰、那個網絡啊，或者教人翻牆啊，之類啲嘢，即係推翻個政權啊，或者聯結埋一齊，喂嗰啲嘢其實佢嗰啲真係輸出革命啦。 唔係嗰， 我哋做得唔好嘅，你話俾我聽呢樣嘢 係。咪南韓裏邊嗰啲脱北者而家咪就係做緊嗰一樣嘢咯，咪就係將嗰啲咁嘅 USB 裏邊嗰啲韓劇懟翻曬上平壤嗰度啊嘛，派俾嗰度嗰啲大學生啊嘛。 我哋係做得唔好嘅，你例如話你咁多嗰啲咁嘅自由行嗰度落嚟，其實我哋應該喺即係我哋附近啦，銅鑼灣呢個旺點路係咁排啊嘛。 嗯， 係咪？咁啊唔緊要啦，嗱你備戰，你又唔想同我辯論，咁咪得我講咯。咁我而家就已經其實我好禮貌咁回應你㗎啦。係，係嘛？佢話佢中伏嘛，係咪？佢中咩伏啫？有咩服众啫？好似话，其实我哋都好似邀请咗几个，因为我唔喺香港。 有。话周树峰咪话自己被邀请咯， 系咩？ 佢自己 cap 咗堂，哎，头先咪俾佢哋睇咯，系。 你冇喺个节目讲嘛，大佬？ 唔系啊，佢自己 cap 出嚟噶。 系咩？咁你听日你系港台对我？喂，你仲大镬喎？ 唔系咁，因为咧，佢觉得就系话。 喂，听日嗰两个主持都唔系好公道嘅人嚟嘅、哦， 嗱， 一个叫信报嘅陈景祥，一个叫郑婉薇。 喂，咁佢又 都系我仲大过我。 佢咁佢有十万 或者同我差唔多年代， 佢有十万复达嘅咯，佢听日就闪嘅咯。嗱，唔紧要啊， 佢中伏 嗱，起码我哋而家做个节目先。即系如果佢系听日咧，佢唔见人嘅话， 喂，你唔好搞到我咁早起身啊，八点钟要到啊，大佬，七点五十五分要去到港台，咪我揸车去，即系我。起码七点三点出门口啊，大佬。 唔系即系咁样讲，咁啊证明一样嘢，其实系证明咗咩咧？佢唔系惊花生台， 惊咩啊？ 佢系惊热狗，因为热血时报落咗一个命令，系咪就系话边个上花生台就系敌人啊嘛？哦，即系你承认咗本土派嘅合法性，即系就系有呢个大台嘅。原来反大台嗰个人咧，而家做大台系 OK 嘅，系咪？咁你而家系大， 你做下 research 啦，即系你如果有我喺度，除非我唔喺度嘅啫，即系你华民主宣同花生台嗰个关系，其实都系好近噶啦。 咁你又唔好怨，你唔可以怨人哋唔做呢啲咁样嘅 research。 咁我话俾你听，你个对手系其中一个系同行。咁而家我已经唔叫胡瑞山，亦都有啲人甩底唔嚟咯。咁你对住我，咪仲有着数？系咪？我又唔会揼你嘅， 就俾你 KO 咯。然之后就攞住你呢、这个吓、啊、叫 trophy 啦，系咪？ 唔系啊，你听日仲大镬啊！第一，你会喺大众传媒嗰度对住我啊、 嗯， 我一定会问你头先嗰啲基本问题。 我哋 睇你点答、啊。 我哋可唔可以攞嚟做一盒花生嘅？你可唔可以同港台讲嘅？ 唔系啊，你听日你现场剪咗咪得咯？佢即刻有archive 噶嘛？ 哦 ，OK， 即系自己去咩咁样？ 系啊，你攞喺港台得啦， 唔系好难。 你又唔系好似 D100 咁日日攞人哋嗰啲嘢？点解你净系攞一次啫嘛，大佬？冇問題啩，係嘛？ 唔係咁， 咁你仲死？ 係 你大眾傳媒，你又要面對我。 係 咁跟住你喺呢一個嘅小眾傳媒，即係我哋啲 Facebook 裏面，你又要面對我。 嚇！ 咁你咪仲死？ 唔係 跟住你大家會衰你㗎嘛？ 唔係咁你搞錯。 唔係，不可能我俾你 KO 嘅，可能我俾你說服到要即係搞獨立啊。 只要佢 block 咗你咪得咯，你話社區，你話社交媒體，你真係天真啊！ 我唔識。 妖，即係你佢 block 咗你咪得咯。 問題啲人係咁 cap， 即係 cap 嗰個圖咧。 要关佢自己当睇唔到冇所谓噶，喺度讲真，喂懦夫嘅本质就系咁噶啦，你真系啊， 喂咁就要揾阿吴孟达救佢噶 咯。咁头先讲一样嘢系咩咧？即系原本就系话伦爷系咪？你话 阿伦爷讲咩？喂大佬，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咧， 喂伦爷其实咩人嚟咧？ 伦爷咧，其实你都一定见过噶啦。咁啊，因为嗰阵时你上 D100 咧，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出出入入，即系佢哋喺度录嗰个叫做系咩维多利亚港啊。定還是以前嗰個叫怒漢咩嗰個系列啦，總之有佢有啊。 咁我都唔同佢同一個人。 林記係唔係即係林記嗰扎啦？ 嗯， 即係我記得見過佢，唔係定還是好似係喺呢個咩 live stream 嗰度見過佢啦，因為 D100 有 live stream 噶嘛。咁就嗱，佢最近咧佢出咗篇文啦，就叫回應，即係呢個阿梁啟智佢寫一篇文嘅，咁我哋都有登嘅。咁嗰篇文讲咩呢咁样咁佢就其实係一幅图就其实係影住呢个台山核电厂。咁就话有好多嘢呢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呢都唔想理嘅讲真。即係如果你话中国嘅嘢係可以唔理就唔理嘅话呢我相信好多人都好高兴咁样。但係台山核电厂就係个例子啦。係去到一个你唔理唔得嘅地步啦。係咪 因为喺我哋附近。 係离我哋130公里嘅啫。我唔好讲呢个大中华 即係所有中國人嘅命運共同體呢個問題。我只係講廣東人啫。而家喺呢個政治局常委裏面嚟講，七個人啊，係連續兩三屆，我聽到唔知邊個講啦，連續兩三屆都冇廣東人㗎。咁但係而家起咗呢個咁嘅核電廠。喂，其實係等於呢個中央滅粵計劃嚟嘅，大佬啊！ 喂，咁梁啟智就醒喎，佢講呢個 point 其實就係話，喂，如果你係一個唔民主嘅中國，即係話廣東嗰啲友冇聲啦，冇聲出啦，喂，你喺我度，大佬，因為你唔係民主嘅社會啊嘛，咁你係獨裁政府啊嘛，咁你就要經濟為優先㗎啦，亦都不理人民死活㗎啦。咁梁啟智就想講呢個 point 啫，就話死梗啦。 佢另外佢仲即係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呢個世界唔係即係全球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起呢核電廠，即係其實係會退役嘅核電廠咧，即係而家即係全球裏面就退咗役嘅核電廠有60间，咁係53间嘅核電廠咧，即係退咗役嘅咧，都係即係民主國家嘅，剩翻7个咧，有一個喺北韓。是聯合國都仲要是聯合國逼令佢停產嘅。第三個咧就喺蘇聯，蘇聯咧就係其中兩個係因為核事故先停產，連撲街你都唔停產嘅。 切諾貝爾咧，一個就係 咁啊，即係其中一個切諾貝爾啦，係咪？咁而家咧喺呢個叫做台山核電廠，呢、這個台山核電廠講到明噶啦，起嘅時候都講到明，話佢呢個 EPR 最先進嘅 system 咧， 喂，所以 有問題嘅， 所以唔使講咁複雜啲環保啊，或者係人嘅安全問題咧，就係話因為你係一個民主嘅政府，而家 accountable 嘛， 係啦，你就係因為你要向人民問責嘛，你繼續起喺我隔離嘅話，唔應該有咩核事故嘅時候，喂，我唔投你一票啊，哥，喂，你當年台灣停核四都係咁啫嘛。一民進黨一上台就即刻暫時凍結起嘛，咁咪研究再生能源咯。咁當然大家要付出多啲代價啦，係咪？大家唔可以用咁多電啦，咁咪有乜辦法啦 ？Sustainable 嘛，而家呢個世界講可持續發展啊嘛，咁咪佢咪答咗阿倫爺嘅問題咯。倫爺 唔係唔係，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即係阿梁啟智自己 raise 出嚟先嘅。 咁 阿倫 爺 點 答咧？ 佢咧就係話 凍兜到， 唔係你聽佢點講啦。咁佢都認同，即係如果你話一旦核爆嘅話咧，就其實咧大家都會即係一齊攬住死嘅咁樣樣。你而家威脅到我條命啦，仆街，係咪？咁嗱，如果有民主嘅話，如果有民主嘅話咧，理論上係可以向政府施加更加大壓力，逼佢停廠啊嘛，係咪？嗱，咁嗱，但係咁樣民主咗。大陸人民可能想保留核電廠㗎噃。 點解 今時今日仍然有民主國家繼續用核電㗎喎、哦。須知道呢個世界好多人盲目追求經濟發展，漠視環境安全，而大陸最多就係呢啲人咁嘅人㗎啦。如果有民主就冇核問題，咁美國同埋日本就唔會出事啦。嗱，講到呢度先，佢就其實係以一個 extreme， 其實係企圖去博到你嗰個所謂絕對嘅邏輯。 喂，第一，佢呢一個講法咧，就係以多數決，即係正如上個星期、今個星期二，我哋同阿謝超峰嘅講， 係啊，係 佢將民 唔係簡單多數決啊嘛， 將民粹同民主又混埋一談。 嗯， 因為民主入邊有憲政啊，有法治啊，有人權啊嗰啲咁嘅保障喺度噶嘛，係、 就、 咪、是？因為點解我哋相信每一個人生而平等，所以咧我哋每一個人有咁嘅權利，嗯、都唔係淨係政府施政嘅問題咁簡單。亦多數決嘅意思就係話我哋以呢一個多數人作為決定，但我依然尊重少數嘅權利。 阿土伯， 我哋唔可以話因為我哋多人叫話龍隨富周街走噶嘛。因为你嘅人权就 系 我唔可以， 系啦， 我可以有权唔除裤俾你睇嘅，大哥。 唔系呢个系核心噶，系民主核心价值。 喂，你唔好将嗰个民主系推到去极端，其实根本就系民粹。 唔系，佢哋永远系有个前提喺度嘅，就系、是、话当中国民主化之后咧，第一样嘢出现嘅就 系你就算未有民主嘅时候，你讲到嗰班蝗虫咁契弟，咁上海个咩 X 厂 PX 厂， 咁又点啊？嗰啲人咪一样走出嚟抗争？点解啊？即使你系一个唔民主嘅政府，我更加要你啦，因为你夹硬嚟啊嘛，我唯有就出嚟街头抗争，所以我先能够表达我意见嘛。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最方便嘅方法，因为你民主嘅制度系将社会嘅矛盾去消弭咗嘛，去消解咗啲社会矛盾啊，用一个正常嘅渠道，唔使我下下上街啊，即系其实大家悭水悭力少少嘅咋。 咪有一个讲法， 你唔通下下你喺我隔篱嘅时候，我台山嗰啲人。如果嗰次組織唔到上嚟，或者冇啲公民團體去撐嘅時候，咁啲人求其咁有得佢， 咁害埋我哋 吓。咁、啊、我再驳多一样嘢啦，大佬。 佢仲答到， 即系佢仲唔系佢话佢话可能咋？其实如果你讲可能嘅话，系乜捻嘢都得嘅。你话可能佢系想保留间核电厂啦，系。一定係有啲人係想保留間核電廠嘅，但係如果有一個關鍵少數嘅一班人，係一班即係其實係離間核電廠好近嘅人， 喂，其實好撚緊。 喂，你同佢死過，你一班少數嘅人，就如果佢係決心同你死過嘅話咧，你就算多數人想留住核電廠咧，呢班人都唔會俾你過㗎。 唔係，我想話俾佢聽一樣嘢，你唔使咁樣為中國政府一個獨裁嘅政權繼續持續地一黨專政去塗脂抹粉啦。 佢呢個叫融共啊嘛。 我簡單答你一樣嘢，你覺得一個民主嘅政府去停建呢一個核電廠嘅容易，定係還是係一個唔民主嘅政府啊？戇鳩！屌你老尾，你咁樣兜，你唯有就係將嗰個民族去污蔑人哋。嗱，我當然都知道有好多契弟，喂，香港都好撚多契弟啦，你哋咪係咯。你呢班咪就係囉，你以為你自己好高尚咩？喺度扮英國人，英國人乜撚睬你啦，當你臭四啦，難聽啲講。 唔係，佢哋仲有一種講法啦，即係 喂，一句已經答咗你，你覺得一個民主嘅政府能夠停建呢個核電廠，定係還是一個唔民主嘅政府啊？人哋梁啟智建立個觀點，我今日先聽嘅啫，就係在於如果你有一個民主嘅中國，喂，起碼你唔會亂咁嚟啊！我哋都有機會反對啊！台山嘅人都有機會反對，而家 咩啊？共產黨要起你嗰度，咪起你嗰度咯。唔通起你自己屋企隔離啊？喺北京隔離啊？中南海隔離啊？ 同埋土， 梗係起遠啲啦，大佬。 你知道民主國家都有公投嘅一個機制㗎。公投咧，即係如果你要過嘅話咧，佢嗰個數目咧。佢要通過嘅數目咧，係比一簡單多數係要更加。 喂，你所以你呢班撚樣咧，唔好撚扮民主派啦，屌你！ 喂台唔係台灣， 喂呢班撚樣不停喺度扮民主派。 唔係㗎，佢唔係民 主派。佢唔係叫民主派，佢而家自稱自己本土派，而喺泛民主派。 你本土派其實你不斷係為緊呢一個獨裁政權啊，去鞏固佢嘅權力而服務啊。 唔 係，我話俾你聽， 四個字叫容共建國啊嘛。即係佢覺得係可以，如果係可以縱容共產黨嘅話咧，就可以建國嘅。 咩邏輯？我真係聽唔到個道理，我真係一時我真係答唔到。 唔係佢咪有佢咯，係咪？我唔承認合法性啊，但係我要建國啊。但問題就係話你 唔好話咩啦，八三一落一集啊，你有共產黨喺度啊，我哋都 at 都冇得 at 啦。你仲建國，痴心妄想，你唔好話飛上月球。无惧， 佢呢排咧，佢成日即系， 我唔系话你唔务实，我唔系话你嘅理想唔够即系美好， 系， 而系你唔好喺度呃人啊！唔系攞啲咁嘅理由去呃人做乜嘢啫？系嘛？你其实你就系、是，我唔敢话你主观上，喺客观上，其实你系帮紧中共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嘅权力架构，因为你话中国民主唔重要啊嘛。 嗯， 人哋讲紧核电厂去做比喻嘅时候，嗱，我哋利益攸关。香港人，你唔好以为唔关心啊！独裁政权起核电厂，起喺你隔篱吹胀啊，咁样系咪？ 唔系同埋讲 都冇得 at 啦。 同埋土伯，我哋讲个现实嘅问题， 系 即系如果你要即系你要阻止呢个核电厂起得成嘅话咧，其实我哋最指望嘅咧就系啲广东人， 只有 台山人， 仲有喂， 我哋调翻转头， 喂，只有一个民主嘅社会，我哋先有公民权利，先有呢、這、一个唔会俾人话呢个非法集会同埋呢个非法抗争嘛，哥。我连行出嚟都冇机会啊！如果系一个唔民主嘅社会，因为一行出嚟三个人或以上正如殖民地管治嘅时候，就系、是、非法集结啊，就可以拉入锁啊！即系当年呢、這个76年呢个艇户事件啊，阿长毛话佢去厕所个旅游巴就喺个隧道嗰度已经俾人截咗啦，你想个港督府都冇得去啊！你抗条毛啊你，民主嘅政府， 即系想睇发生咩事？ 喂，你真系上次上海系多人啫个 PX 厂，如果唔系你真系抗咩啊？我揿住你，你吹呀、啊、咁样，喂， 唔系啊！如果你 共产党系依法治国噶嘛， 土伯，如果你讲上次系仅讲简单多数嘅话，你相对于成个上海咧， 咪企喺上海咯，屌！ 唔系啊，相对于成个上海行出嚟啊 ，PX 厂行即系抗争行出嚟嗰啲啊，对于成个上海嚟讲都系绝对少数嚟噶。但系点解要停啊？就系嗰班友系会同你死过噶嘛？就算系少数，你都要尊重噶嘛？如果你系攞佢命嘅时候。连上海人都知道呢个道理啦。 大陆人 佢嘅抗爭係真真正正勇武嘅，係流過血嘅，大佬。 唔係我有時咧，你 唔係你即係你對住大陸人講勇武呢個班門弄斧。喂，屌你自己喺嗰個網上面喺 Facebook 嗰度自己呃拉維即係維諾。喂，你自己都未真正勇武過嘅。 佢係真有人真正勇武過 啊！青年新政啊，其實你喺我哋面前都係班門弄斧啦。 唔係咯，屌 你老尾，你 連拍台屌交我哋都唔敢啦。 除咗呢樣嘢之外，你哋呢咁樣嘅圖。呃嗰千零二千 like 有冇啊？ 有 有冇四千五千？ 冇 冇四千五千，即系话连我呢个 YouTube 你都输俾我啦！唔好计我香港网台 apps， 唔好计我网页听我嘅节目，戆鸠仔！屌你同我喺度讲网上世界，你屌得我，我唔捻屌得你啊！你咪屌我咯！我而家台湾人惊你嘛？我如果我系九月选咩？九月选我都唔捻惊你啦！屌我真係，你唔知我上兩日喺度諗緊乜嘢？ 係， 你真係 見撚到佢翻撚樣咧，我就興咧，就真係我真係想出嚟屌柒佢哋老母嘅啫。不過我而家慣咗啦，下下都講粗口咯。我聽日喺港台我都唔知點算，我個 rhythm 一定要減慢啊嘛，我唔可以講粗口，不然你公眾傳媒 你死啦，剝咗你棚啊！ 唉，真係大鑊我呢鑊嘢真 係。喂，係咁啊， 我真係有諗㗎。 你真係讓半臂喎，你唔講粗口。 唉，不過費事睬你班友啊，真係。 嗱最後啦，而家冇乜時間，我講多個 point 啦。即係其實佢呢排咧，即係一見到有人出 post 咧，即係好多 Facebook 嘅人啦，一見到人出 post 就話啊，即係要六四去維園集會啊咁樣。然之後咧，有一班人咧貼呢啲圖就係話，就喺度話中國唔係網民寫嘅，就係話等我們有了民主就要懲罰香港人。 五毛嚟㗎嘛呢啲。 咁啊嗱，即係佢哋咁講就話，就算中國有民主又如何咧？中國人咧，大陸人咧，中毒太深，不可救藥。如果大陸真係有民主，最可能產生呢就係、是、呢個軍國主義政府、哦，而且係用選舉方法去做呢個軍國主義，即係其實 好矛盾 呢啲，咪即係葉劉啲 logic 咯。葉劉當日講話有民主嘅社會，就製造咗個 希特拉啊嘛，係啊。但你唔好忘記希特拉當年唔係真係就係 sell 納粹主義，佢 sell 個強嘅德國，然後強嘅德國裏面係有產假，係有好多唔同嘅福利㗎嘛。 跟住就係整個福祉出嚟喎， 係啦， 真係大佬。 唔係你咁講。 但係最重要其實佢係火燒國。 唔係， 即係佢真係 呢個奪權 嘅方法。 你駁斥佢好撚簡單啫，大佬。 我今晚唔講咁多，唔係今日偷聽咗個節目 先。係咩？ 啊，條問題咩？ 唔係，不過呢個我唔代表你啦，係咪？ 你播。 大佬啊！呢個係中國網民社，你識講中國網民社啊嘛？而家如果你有民，如果有民主嘅話，係咪呢個中國網民自己走去做呢個中國總統啊？你有咩理由話俾我聽？呢、一個網民講嘅嘢係 justify 佢做到呢個中國嘅總統啊？係咪戇鳩㗎？ 唉，本來我都唔想講。今日啱睇完呢一個嘅零一咧，即係做嗰個調查咧，就一巴打落嗰班友仔度。唉，我都唔知幾心涼。支持平反六四嘅被訪者嘅比率幾多？六成，59%。雖然有正負三嘅誤差，而當中啊，18到29歲嘅僆仔支持咧係近八成，78%。你死唔死？嗱，你包咗話唔好平反六四啊？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 阿鬱敏話咩？跟住啲年青人行嘅喎， 六成幾啊？ 喂，等先，你讲跟住年青人行。 话俾你听，嗱呢一个数字， 佢系咪要转？ 多过未有本土派嘅时候，泛民主派嘅黄金比率啊！你靠建制派啲票啦，你班卵样。 唔系唔止，依 份睇你点死？ 依份你讲 票， 依份你讲紧系跟住年青人走啊嘛。阿昌都不断咁样讲其中一个数据就系话，喂，你大学里边啊，本土派其实系占两成几三成嘅啫。 其实系啊，不嬲都。 其实系个小，系一个 outspoken 嘅少数嚟嘅啫。 唔系你吴文远对阿郁文啊系嘛，叫吴文远咁样问佢啦。到其时，你系咪跟住呢啲年青人走先？ 佢冇话唔去平反六四啊，佢又冇话。 唔系啊，佢话跟住年青人走嘛，佢话。 而家佢搞五区啊嘛，佢醒啊今次。黄杨达又好，黄郁文又好，都少讲 吓， 即系少踩呢个禁忌。嗱呢班傻仔咧。即係我真係，即係如果我係真係佢嘅長輩咧，我唔當自己係啦，因為我都當自己僆仔咁啊。人哋即係即係呢叫咩話？強出頭啊，大佬阿哥，你冷醒喺度喺六四呢個問題裏邊，香港人唯一條底線就係喺六四嘅問題。因為我純粹同你講策略咋，係咪？我擔心你哋九月咋，你本土派你睇咗呢個調查結果。平反六四嘅人，唔好话后生仔，78%，我就同你派喺你个选区 你游慧晶讲咗咩啊？不过咁啊大镬，派游慧晶嘅话，屌你投捻咗黄毓民又系死啊！屌， 游慧晶讲梅艳芳嘢有个问题喺度啦。梅艳芳佢系民主歌星宪宗围嘅参加者里边最后一个同大陆妥协嘅人嚟噶嘛？ 咁啊点啊？即系佢系最快妥协嗰、那个，你意思系？ 好，休息一阵啦，唉。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嘢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未停机啊？